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句、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首先我们来说说少女心吧。朋友的相处呢，并不完全是在于时间，有些人总是认识再久都无法靠近，比如 Q， 我们十几年前相识，我是甲方，他是乙方，正好过手他的业务，第一次见面他让我觉得很惊艳，那个时候他刚刚20岁出头，比我小几岁，真的像《红楼梦》里的美少女，身段呢是那种很瘦的，然后皮肤是吹弹可破的，面似桃花，指若青葱，长发如瀑，即便是同性我都觉得这姑娘简直美得不可方物，不仅美嘴也甜，能把普普通通一句寒暄的话讲出特别的温度，让人难以拒绝。虽然她的方案有一些瑕疵，但不是核心的问题，所以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他们公司作为活动的执行方。她请我吃了一顿感谢饭，准备了不少礼物，我坚决拒绝，他热情地来来回回推搡了几次，我挑了其中的一瓶香水，认真地说，心意领了，其他礼物不能收，都是公事，执行顺利就好。那个时候 Q 的业务主要是和我对接，于是我们成为很亲近的熟人。可是没多久，我的领导在一次私下沟通当中提醒我，不要贪图小便宜，才不会吃大亏，你和 Q 的业务往来要严格要求自己。这话很重， 我心里一惊，立刻反思和 Q 交往当中的不妥，这也才发现他貌似不经意的宣扬和我熟悉，这熟悉当中其实是有几分深意的。我一下子就觉得那个姑娘完全跟她的相貌相反，她并不是什么少女，心思真的好重。 一点点

他又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带着满脸的喜气和热忱，恍惚几年前的芥蒂从不存在一样。从外表来看，他依旧是非常有少女感，十年岁月仿佛是不留痕迹，容光焕发，全身没有一处不精致。可是此时的我已经确信，少女感是一种内在的气质，并不仅仅在于打扮得很年轻，衣着光鲜，青春气息十足。真正的少女感是始终相信并且维护这世间美好的一切。显然 Q 他并不是，他瓷娃娃一般的面孔上凌厉的目光，以及俏丽的嘴唇中目的性特别强的语气，都让我感到有点害怕。我对他的任何的主动和馈赠都是很警惕的，因为不清楚未来需要我用什么去还，所以坚决不收，坚决也不靠近，实在拗不过面子，立刻回赠同等价值的物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了警惕的地步，你明白的，是怎样亲近都进不起来的。 Q 开始想方设法的要做我们的生意，可是这几年以来他的专业能力没有进步，人情世故倒是更加游刃有余，但行走职场，社交虽然重要，最终一锤定音的还是专业与实力。十年既够女人把自己保养的花枝招展，保持住少女一般的娇艳，也够她平心静气修炼出熟女一般的资历吧。 聊到了少女心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很有少女心的。你知道少女心都有哪些表现吗？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天气好呢就会开心，看到猫就会开心，捡到一片叶子会开心，听到好听的歌会开心等等。还有对生活观察得很细致，会被任何一个小细节所打动。再有爱保留，爱收集，爱记录，因为想把经历过的所有美好都留下来，留待以后照顾。日记写了很多年了，今年开始打算认真的做手账，学画画，学排版，买贴纸，或者喜欢甜蜜的人事物。首先要说的就是恶作剧之吻，我今天突然间想到，这大概是我少女心的起点。喜欢纯爱，喜欢不顾一切的追逐，喜欢甜甜的吻，然后就是各种甜甜的段子，看到了心就会扑通扑通跳，少女心要炸的感觉呢。 新能源汽车降价了， 降多少？ 我都不敢说，降到你难以想象。数量有限，先购先得。 战号神器知斗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世集团，详询0105287-19335287-193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会有这么多一条条凸起来的路呀？ 孩子，这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哦，这是专门给盲人走的路呀。那这条盲道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这些小汽车是不是也看不见呀？ 哦，这个呢？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我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比如说小丸子，他告诉我说，哦，原来这样就是少女心的表现呐！我也是一样啊，很喜欢看情话，喜欢听情歌，喜欢浪漫。我也知道这世界并不是那么美好，但我还是把它当作美好的世界来爱，然后坚定自己要做一个好人的心，希望自己做好了，也让别人做好了，世界就会好一点，再好一点啦。嗯，还有就是甜蜜的吻，他告诉我说喜欢超级可爱的那种聊天的文字，喜欢可爱的表情，喜欢可爱的人，也喜欢小孩子，每天都会觉得自己迷之可爱啊！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也忍不住在笑。对，这就是少女心，赤裸裸的少女心。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有这样的表现，都能时刻保持一个少女心，因为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的生活每天都会变得多姿多彩，十分的美妙。 心萌芽的爱情，微风透露传来的讯息，我曾天都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 来临的小秘密，睡眠 少女了。有些女人她一辈子都是少女。1993年1月20号64岁的奥黛丽·赫本在瑞士的托勒谢纳病逝。葬礼上，他的儿子肖恩朗读了莱文森的诗《保持美丽的永恒秘诀》，为拥有迷人的双唇，请用善意的言语去倾诉；为拥有动人的双眸，请将他人的优点找出；为保持优美的身材，请与饥饿的人群分享你的食物；为保有美丽的秀发，请让儿童的指尖每天穿梭于你的发间；为展现自信的身姿，请将这句箴言铭记心田：你永远不会孤单前行。 失恋的心，不知道你真不真心。当白云走过你的窗前，说声保重，心里的信箱还要期待多久？爱唱歌的年纪，什么是你哭泣？谁的悲伤你不忍心？当眼泪敲醒昨夜的梦，原来是雨，还以为你又来说 goodbye。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一起走过从前，再把青春说一遍。明天还要流浪，爱是我的方向，不管要去哪个海洋。当我们怀抱里的吉他都换了心弦，只有思念的歌唱不完。失恋的心，不知道你真不真心。当白云走过你的窗前，说声保重，心里的信箱还要期待多久？爱唱歌的年纪，什么是你哭泣？谁的悲伤你不忍心？当眼泪敲醒昨夜的梦，原来是雨，还以为你又来说 goodbye。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一起走过从前，再把青春说一遍。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听我慢慢诉说心里多少伤心话。能不能再一次靠近我，一起走过从前，再把青春说一遍。明天还要流浪，爱是我的方向，不管要去哪个海洋。当我们怀抱里的吉他都换了心弦，只有思念的歌唱不完。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有时候难免我会做个白日梦。 如果要票选一辈子最有少女气质的女人，我想赫本必定是高票入选的。只是她的少女感真是因为没有皱纹吗？显然不是。那么瘦弱的女人晚年皱纹横生，却丝毫不影响轻盈的少女气息和美感。她没有用美貌去交换任何东西，她的吸引力是来自于对演员职业的专注，对爱情和婚姻的投入，以及对公益事业的献身。她只爱她想爱的人，对方用精神的丰富独特和才华使她痴迷。她因为爱本身而投入，而不是金钱地位和名誉的裹挟。 The missus wants to open up the castle in Capri. Me doctor recommends a quiet summer by the sea. Wouldn't it be lovely? Somewhere far away from the cold night air, with one enormous chair. Oh, wouldn't it be lovely? Lots of chocolate for me to eat, lots of cow making lots of heat. Warm face, warm hands, warm feet. Oh, wouldn't it be lovelyOn my knee, warm and tender as he can be, who takes good care of me. Oh, wouldn't it be lovely, lovely, lovely, lovely, lovely.For me to eat, lots of cow like lots of meat, warm face, warm hands, warm feet. Oh, wouldn't it be lovely? someone tender, you know by me, warm and tender as he can be. Who takes good care of me, I wouldn't it be lovely, lovely, lovely, lovely. 说到了少女心，就不得不提到赫本。从1988年开始，赫本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足迹遍及埃塞俄比亚、苏丹，还有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孟加拉等等一些贫困的国家和地区。1992年底，他以重病之躯赶到了索马里，看望因为饥饿而面临死亡的儿童。1993年初，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蕾莎修女得知赫本病危的消息，带领所有的修女彻夜为他祷告，即使他能够奇迹般的康复，祷告传遍世界各地。为了表彰他为全世界不幸儿童所做出的努力，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把1993年度的奥斯卡人道主义奖颁给了他。他的少女心深深地隐藏在每一条皱纹里，而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胶原蛋白丰富的脸蛋上。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a, sera.What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Set up. What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Ooh.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阳光下的城，城里的咖啡厅，咖啡厅里的人在等，街道里的风，风里的歌，歌里的岁月声。墨音乐陪你在不知不觉的年纪看万物复苏的美丽。 说到了少女心，我又不得不回到我那个曾经的朋友 Q 他的身上。青春洋溢的 Q 诠释出了我心目当中的那种妇女感，迅速的把一个人的地位、相貌、财富、知识、衣着等一些外在的数据录入大脑，比电脑还快的速度精算出他的社会价值，然后心灵处理器自动选择敷衍还是热络的态度。他的这种妇女感并不因为衰老，而是来自于一切都要算计清楚，生怕少了自己一亩三分地利益的世故和势力。而少女感呢，你可以回忆一下你的少女时代，是否那么相信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坚信给爱加个期限至少是10000年，坚信着至尊宝会驾着七彩祥云来娶彩霞仙子。那个时候的你并不用势力的眼光看待周围，嫌弃班里成绩不好、家境普通还不自信的女同学，你有耐心发现她的善良和踏实，并不从金钱地位把人分成3、6、9等，只交往对自己最有帮助的贵人，拼命的去挤看上去最短的捷径。妇女的这种浑浊感是不管怎样打扮，无论你的外貌有多么年轻，看上去都不再清澈。而老少女们心底的通透和明媚可以穿透皱纹绽放出来，因为年龄不会让她们变得沉重。 拥抱。

won't be with you 让我陪你陪你陪到吐可不可以天天天天 here for you 跑出去还是想把多老吐就是请你请你请你跟着我走一直请你请你请你拥有人生这样就足够 Baby 过你的牵住个我想每天手牵手想陪着你 怀揣少女心的女人会是怎样的呢？之前我看到许晴在很多节目里都跟小女生一样，明明40多岁的人，却依旧是少女心满满。那么，如果做一个一辈子怀揣少女心的女人会怎样呢？有人回复说，那些遥远的明星们并不太想说，因为可比性太小，普通人也无从知道生活中真实的许晴是怎样的。但恰好呢，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女人，来聊聊她吧。她已经40多岁了，外表呢最多像是30岁的女人，除了皮肤黑一点，肤质是超级的靓丽和完美的。至今只要有时间，她都在看言情小说，练着健美操，每年放假固定旅游，很少听她说那些家长里短的琐事，穿着时尚，非常有女人味，待人温和礼貌，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贵气。她的老公是个生意人，她的父亲以前也是生意人，家境殷实，从来没有为生计而发过愁。我一直都以为想成为一辈子怀揣少女心的那种女人，除了内在的涵养和豁达，当然另外还必须有一个先决的物质条件，如果天天为柴米油盐在奔波的女人是没有办法保持一辈子少女心的，她不得不操劳，变得唠叨而抱怨，少了天真，多了一些世俗气。再者，她还需要有一个漂亮的不易衰老的容颜，否则她还像一个少女一样去处事，旁人会觉得别扭和不舒服，有装嫩的嫌疑。最后一点，有一两个疼爱她的男人，她的老公还有她的老爸，听话的儿子，如上三点缺一不可。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都不想长大，都想要保持一颗少年或者是少女的心，但现实是残酷的，逼迫我们又必须长大，从儿童进入成年的世界，让我们面对一切的挑战和困难。我时常在想，能够做一个一辈子怀揣少女心的女人当然是幸福的女人，因为她们被周围的人呵护有加，令她们不需要承受太多凡间的烦恼和忧愁。可惜这样的女人有点少。

家在讨论着少女心啊，从言论当中看出少女心是不是跟装嫩就画上等号了，所以我要继续来为少女心来证明，少女心也是要分一个阶段的。比如说中二期的少女心可能是言情小说和韩国欧巴，到成熟期的少女心呢，就是对世界永远的善意，对感情最高的追求与向往，是依赖与被需要的同时并举。少女心不是公主病，不是玻璃心，也不是矫情，它分明就是最柔软最可贵的东西。我还不知道到了究极体它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要永远少女心下去。并不是所有少女都有少女心的，也不是看起来不少女的就没有少女心了。我的朋友打小呢就被她的妈妈打开的方式好像不太对，顶着一头短短的自来卷活了18年。她身体的发育呢，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发型的启发，羞愤难当的也保持了童年的弧度，凄风苦雨的就这样走过了18年。什么蕾丝啦、娃娃啦、粉红色啦，都跟他无关。他的审美就是咸菜绿、麻袋包，大到像是柯南一样的那种框架的眼镜。他从来不看言情小说和少女漫画，他少不懂事的时候捧着读的是《悟空传》和《三体》。走在路上，看到这么一个姑娘，你是绝对不会把她跟少女心联系起来的，真的。甚至和他接触不够深入的人也不会把他打上少女心的标签的，但是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朋友，满足点非常低，随便两口淀粉就能够让他一副好吃到起飞的样子，连带我也变成有白饭就开口笑的体质。我原来一直不明白，怎么有人的幸福点可以保持这么低呢？起码也得要求有一包榨菜吧。直到有一天我跟他一起聊天，他跟我说，小的时候还住不起这样房子的时候，第一次去超市买零食，拿起什么我妈都说不行，等我紧紧抓着一包果冻的时候，我妈终于点了点头，然后我就在货架的后面哭得梨花带雨，说我再也不想吃果冻了。当时我在黑暗里看着他，他看起来无比智慧的大脑门，突然觉得这真的是世界上最坦诚最需要保护的一个姑娘。真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作为同性来讲，这也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人。真的很想给她买好多好多好吃的，当时的我真的是这么想。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谁坦诚地告诉我她以前很穷，穷到买不起零食，穷到抓着果冻哭，但是一切在慢慢好起来，也没有谁能够为了一片土豆一片藕片就高兴一整个晚上。所以你看少女心纯不纯真呢？她对这个世界很认真，出人意料的认真。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这样的一张棱角分明的大脸，经常扬起脸来一脸无措地说，怎么办呐，快去帮我教训一下我弟，我说不过他啊。原来少女心就是这样的，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想要去保护，又可以安心的去依靠，会让你觉得什么话都想要对他来说。少女心真的是一个好复杂的东西，三言两语怎么说得清。有一愿天下的少女永驻少女心吧，唯愿每一个看到了少女心的人都能小心翼翼的去保护她。 些什么？去不我的亚纳，还是通个电话？这个问题一直把我困惑。我最爱的季节，秋天已经来到，出门走一走也好。可是我的亚纳，还有我的爱人，这些问题让我心。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记得对白，偶尔的小脾气和太在乎的猜忌，后来爱情怎么成了失控的占有欲，人越逃避就越容易某天不期而遇，时间像魔法师却变不会是读幸福的默契，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虽然时光不停摆，世界变太快，我却从未离开，我曾爱过的女孩，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回不来，关起来，对孤单很依赖，等时间淡忘伤口再练习爱，我曾爱过的女孩，你的温柔还在不在，虽然时光不停摆，世界变太快，我却从未离开，女孩，如果擦肩在人山人海，拥抱算命运慷慨，最后终于明白我们回不来，我曾爱过的女孩，幸福的人才是可爱，牵谁的手能给你疼爱，我才舍得释怀，我曾爱过的女孩，如果遇见在下个未来，我一定会懂得爱，因为已经不是那时的小孩，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少女心这个话题。我见过最好看的老少女是有一年在乌哥窟，一对法国老夫妇手拉着手一边走一边聊天，老爷爷经常停下来给老太太拍照，每次都赞美老太太真的好好看。老太太把一条翠绿的围巾系在腰上做腰带，然后头上呢戴着优雅的遮阳帽，满脸少女的娇羞。我像迷妹一样尾随求合影，在老爷爷的鼓励之下，老太太娇羞而自信地站在我身边，面对镜头满眼的清灵。缺少对美好的信仰与维护，所谓的少女心就是装嫩了。也让我们永远保持一颗轻盈的少女心吧，经历多少是非繁杂，依旧看清看透不看破。好了，这就是今天墨音乐的全部内容，我是小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啦啦啦，是你梦中的女郎，红色裙摆的太阳，骑着黑骏马，一身受伤，就把你解放。让你梦中的女郎，带你到处去流浪，右手的戒指都在发亮。右手的戒指 光在发亮。